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慕道朋友，晚上平安。我特别问候冉老师，平安。 平安，谢谢转达。 我请冉老师全程开着视频和音频，方便我们来交流。 好的。 感谢上帝，我们这一次对谈的主题是，基督信仰与文学这个话题，非常的感恩哈。关注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可能稍微了解，其实我们每周五晚上都有这样一个聚会，对吧？那这一个对谈的系列呢，我们之前邀请过一些的牧者，从神学的视角，从历史的视角，从教牧的视角，对我们的信仰文化处境，透过不同的话题有过一些的交流和回应。那我盼望透过这一个系列的对谈，我们不仅仅从一个灵性信仰的层面，也可以从一个健全常识，比如说文学它就是一个文化处境的层面，对吧？我们邀请不同的基督徒的牧者和学者，可能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视角，透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身份呢，我们其实是试图试着来阐述基督教的世界观，也尝试着跟这个时代有一些的对话。那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关乎信仰，也关乎文化。但我们这次邀请的对谈嘉宾呢，跟我们前面几位可能都有不同啊，他是一位牧者，他不是一位牧者，他是一位学者啊，冉云飞老师。我个人觉得呢，这一个主题呢，请冉老师来谈再合适不过哈，因为这一个文学既是他几十年的专业的擅长啊，同时呢，又是他在信仰的洗礼之下，经历了许多更新的一个领域，所以我先请冉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晚上平安。非常开心今天晚上有机会和青音传道一起来探讨和互相切磋，以及跟大家共同的这样一个交流基督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希望我们彼此都得出造就，谢谢。 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冉老师。那开始之前，我请志超弟兄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对谈有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的，那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来带领这个晚上。在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啊！你让我们这群百姓被你从粪堆中被你拣选，从尘埃中被你拾找，让我们可以来，你是那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那一位上帝，你是那一位点石成金的上帝，你是那一位从死亡中呼唤出生命的那一位上帝，从无中造有的上帝。主啊，感谢你来使用主你自己的话啊，使用主你自己的仆人，而不断的来见证主你的道，也留下给我们的圣经是一切文学的源头。求你来特别的赐福这个晚上啊，带领这一场基督信仰与文学的讲座，求你来大大的来赐福冉云飞老师和曹庆恩传道，赐福他们的口，也赐福他们主你自己给他们的预备，给他们前面对信仰和对文学的尾声和思考啊，求你来带领这个晚上，使得听众，也使得全国各地的有慕道的朋友啊，或者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渴慕，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的口，使用我们的笔，来为你来做见证啊！我们也求你来特别的来看过为你做见的王一牧师，我们看到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在中国这个汉语和文学之中的一种好像一种新的文体，不断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讲道，用他的诗歌文章来见证你的道。我们也求助你继续的恩待你的仆人，也求你来带领中国教会啊，有更多的愿意委身在你的信仰上，生命被你更新，来为你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来为你做见证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这个晚上啊，我们孩子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志超传道为我们做的开始的祷告。虽然大家对冉老师其实并不陌生，对吧？但是呢，按照我们的惯例呢，我们还是需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冉老师。冉老师是重庆酉阳人，他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中文系，然后从90年代开始呢，好像至今已经出版了数十本的文学的作品。当然冉老师是一位作家诗人，也是一位学者。同时在过去很多年间呢，冉老师一直是一位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在许多基督徒的眼中呢，可能冉老师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应该是他在2016年信主归受洗归主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冉老师的那一个信主的见证哈，叫做一个不肯对自己绝望的罪人。我觉得冉老师之所以能够信主，是因为他对自己绝望了。是的，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可能生命层面的破碎有的时候比知识层面的破碎更艰难，当然在信仰上也更重要，因为生命层面的破碎关乎了一个人整个心灵生命样式的改变。而通常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层面的破碎呢，相对要，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可能相对要容易一点，因为它关乎的是一个头脑的理性的文化的一个塑造和更新。那冉老师信主之后呢，这一点非常的感恩。已经做老师多年，信主之后又重新进入神学院做学生来装备，并且在教会当中来参与服事。那他过去几年带领尼哥底母查经班，包括持续到现在的读书会，我相信祝福了很多的慕道朋友和基督徒的群体。所以他在生命改变的同时呢，他的思考、阅读、写作和表达也确确实实都在经历不断的更新，信仰的更新，可以说对他的阅读、写作和表达都会有很大的翻转。所以我们特别为冉老师感恩，我也特别盼望今晚可以透过冉老师的回应分享，对一些问题的回应分享，能够祝福能够祝福很多跟他有类似经历或者此时正在有类似挣扎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文化人、知识人呢，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走得跌跌撞撞，对吧？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挣扎是需要去面对的。我特别的盼望今天晚上能够帮助到我们中间的一些的文学爱好者，帮助到我们中间的一些知识和文化，在这个信仰上寻求的慕道朋友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进入正题。我会试着提出几个问题，我请冉老师来回应。在回应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延伸，也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表达出来。那结束之后呢，我也可以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也可以问出来。OK， 那首先呢，我想先从一个个人性的问题来开始啊。那很多认识冉老师的人呢，常常都会提到说，冉老师博览群书，对吧？据我了解呢，您有一个读书群。带领很多人一起读书，也教大家读书，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大家在阅读当中来训练思考和写作。所以呢，我想先问冉老师一个个人性的问题，就在你过去的阅读的经验和阅读的视野当中，你可以来思考有哪些经典的基督教的文学作品，或者有哪些基督徒的作家曾经深深的 吸引或者影响着你，或者曾经给过你很大的塑造。你先可以罗列一下你的过去的这一个精神资源和知识结构，也帮助我们后来人。并且罗列完之后分享这个经验之后呢，我想还请你进一步的分析一下，试着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受这些书籍的这些作家的影响和塑造。我请冉老师来回应。 好的，感谢主，谢谢千传道。首先我要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当然是不容易的，若非圣灵的翻转和圣灵的引领，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在生命上可以被翻转。对，就是不是人想改变就能改变。对，我们说首先不说别的，不说你内心，就是首先你的外在的习惯你都很难改变。对，但是神要改变一个人，在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我觉得其实生命改变虽然不容易，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讲，知识的更新也很不容易。我不愿意 举我很多朋友的名字，但我很多朋友是基督徒，在中国乃至在国外都有名声，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基本上和信主之前写的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说明知识的改变其实并不比生命的改变容易。那你知识不改变，当然其实也影响你生命不会改变。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的主是全方位的主，是24小时的主，是你从头到脚的主，是你从内到外的主，是你的自由意志、情感、心灵，所有包括你的肉体所有方面的主。若不把你的知识更新，若不把你的生命更新，那你可能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把自己置于神管不着的地方。那么本质意义上讲，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我很感恩，就是我信主了过后，得到就是因为 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得到王一牧师啊，信主过后得到他的牧养，虽然他比我小八岁，对吧？你看我原先我们不信神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反权威的人，我也不会认为他有什么了不得。对，但是我信主了，我觉得他真是在属灵上，就是可以这样说，我首先愿意说中国的基督徒的话，我认为他的诗，特别是他的灵命方面，特别是他的诗歌的写作和他的比如说他的牧函写作，当然也包括他彼得福音的政变、大真的默想吗等等，这些方面都影响我。我非常乐意，而且也非常开心，非常感恩，这是上帝对我的恩典。我常常说，若非上帝把王一牧师放在我的身边，或者把我放在他这个牧养的周围，我也可能今天都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也不可能全然摆上。没有一个人不受圣灵的感召他会全然摆上，没有一个也没有，对不对？本身来讲人都是自我中心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这个人我说我很感恩，我说我灵里面需要牧养的时候，我遇到王一牧师，我在不信神之前的世俗的知识上，我也遇到了一些好老师，特别是遇到比如说像刘沙和先生啊，对，那我也很感恩，我就觉得上帝实在是太爱我，在世俗的时候让我遇到好老师，然后呢在属灵的时候又遇到好牧者，对，这真的是极大的恩典。对，那我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基督徒的书籍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像王一牧师的啊，那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像四位姐妹写的那个叛教者啦，或者说是那个献祭者啦，这些都很不错，也对我带来一定的影响啊。我觉得说比如说对尼多生啦、对宋三杰啦、对这些熟龄的前辈，我们有更加的立体的丰富的多元的还有带有细节性质的， 是 准确的说就是文学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其实更多的是国外的知识分子，就是国外的基督徒的这样的影响，比如说像 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吧？因为早年不信主之前，我就读了他大部分的作品啊。现在他的22卷全集在我家，我大概大部分也读过，但是信主了过后反而没有时间来读哈、啊，因为信主过后读肯定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我带别人读书的时候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啊，那就是宗教大法官那一章，那实在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而且本质意义上讲哈。啊你要真正的阅读那极高明的基督徒写的作品，它其实是真正充满着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终极之问。其实托斯托耶夫斯基主要就是这个意味着终极之问。比如说他著名的话说啊，如果没有上帝，你们可以干一切想干的坏事，是吧？对，这虽然。他这话你像这样总结出来，但是其实他的书其实就是在阐释这个。当然他并不是做那种就是抽象性的那种阐释，不是这样的啊。同样的比如说像这个实际上是比如说像那个谁呢，像这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些对我们都还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呢比如说包括神曲啦。包括这个米尔顿的《失乐园》《福乐园》和《历史苍生》呐、等等这些，那乃至对于一些就是基督信仰并不那么归正，但是他写了很好的文学作品，使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反省、有认知，比如说像歌德的《浮士德》啊，是吧？ 嗯， 对，等等这些对我都是有影响的。我非常感恩，就是信主了过后，因为我信主之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尼尔可的瓶状》啊。那因为我后来我知道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身的信仰呢也不那么归正，但是他写的对于罗埃哥献给阿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包括他的比如说写个青年的书简，包括他写的罗丹论，这里边都包含着很深的信仰内容。那我现在想我早年写的尼尔可评传，那其实上并不完全懂，为什么呢？因为对他的信仰基本上没有涉及，因为我是一个早年是一个说不上无神论，可以这样说，就是怎么讲呢，是无神论教育，但是我老家是那个巫风非常盛行的地方，就是鬼啊怪啊那个这一方面是非常多的，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赶尸，湘西地区的赶尸啊，把尸体从千里远的地方弄着回去啊，对，这当然充满很深的神秘啊。那我个人的呢就是受这些的影响啊，受这些的影响。那但是其实现在要信了神过后，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才可能就更深的来去理解，对。那我觉得和一般意义上去读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们读文学作品，我们以前啊，至少我以前我的经历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啊，它能够给我带来震撼啊；第二，它能够在就是语言风格、文词句子，对吧？包括结构上能够带来给人感觉到舒服啊，是吧？但是我现在读书，我觉得首先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本质意义上讲哈，它带给我，它在向我说什么？它的前设是什么？是吧？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女王今天去世了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纪念她呢？你可不可以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学的文盲，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能够向我说呢？因为这个弟兄他也信主不久，他对信仰还不是很了解，我说我用信仰来告诉你，对，非常简单。英国的虚君制度啊，虚君制度就是这种虚君制度，他神圣的不能有权，有权的不能神圣。 太好了。 对，然后我就说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不能合一，不能搞合一，因为你不是神。 除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OK， 就是你要做君王，你就不能做先知。你要做先知就不能做祭司，是吧？就像历代之下，或者列王记下好像是15章还是16章，历代之下好像是26章，那个乌西亚，是吧？乌西亚长大麻风，对不对？ 他要去行使祭司之责，对不对？他作为一个君王，但是你不能行使祭司之责。说白了，其实本质意义上讲，英国也好，三权分立也好，都是从先知、祭司、君王这个角度来的。神圣的不能有权，有权的不能神圣，是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就你要，因为当然说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用浅显的方式让他懂，是吧？还要用短的话让他懂，是吧？同样的，说到文学，文学怎么样真正的塑造和改变我们的内心呢？它首先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是吧？圣经，你读圣经说神在向你说话，对，那你读其他书，虽然它达不到神的话语向你说话的那种境界，但是你要注意，它其实在跟你说话。对，那么你要特别的警醒警惕他的前设和他想告诉你什么。比如说他说一句话，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你这句话他在向你说什么，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啊，最重要的是你无论是读文学也好，读哲学也好，读所有的东西，你都想说他在向你说什么。那当然你读圣经更要知道说神在向你说什么，是吧？而且神今天你只要打开圣经，神就在向你说话。神并不是已经说了，神不仅是已经说，而且正在说，将来还要说，一直都要说，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意义上讲，来理解文学，理解语言，它对我们生命的塑造，对我们的帮助，我觉得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点啊，这是我对你刚才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啊，谢谢。 好，谢谢冉老师，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想就着冉老师刚才的话继续的往下聊一聊哈。你会发现刚才冉老师讲到一句话叫做有权的不能神圣，神圣的不能有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抓住这句话哈。这句话既有真理、观念、原则，就是这句话背后既有道，这句话本身的修辞表达的艺术是相当高的。所以我想就着这个往下聊一点。因为我会发现呢，我们都比较熟知一句话叫做文以载道，对不对？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其实呢，不管是哪种的文学题材，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其实很多人把托夫托耶斯基的那句话这个总结出来说啊，这个没有上帝人就什么都可以干。但是人家不是只用一句话总结的，人家是用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整个故事来总结的，对吧？啊，那个丰富，那个背后的那个细节和具体文学就非常的丰富了。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有一个最迫切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冉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我们的语言也好，我们的文字也好，背后所承载的思想、承载的观念，到底合不合乎上帝所启示的道？那冉老师认为说，这个是最核心的，对吧？或者说是最根本的基础的啊。所以呢，我就想请冉老师就着刚才，他其实已经分享了，我还想再深挖一点，就着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聊一点。但请冉老师分享一下，在你个人信主之后的写作和表达，你是如何持守这个以文来载道的这个原则的？或者说你帮我们梳理一下，通常要做到以文载道这个原则的话，通常需要克服哪些的挑战？无论是信仰上的、常识上的，还是写作技巧上的，通常需要克服哪些？ OK， 好。那我在跟学生教写作课的时候，我的第一讲就是说写作是为了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卡尔维诺谈过我如何写作，奥威尔说我为什么写作，是吧？对不对啊？那海明威说我有冰山理论，是不是啊？斐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写那个就是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等，包括天使万故乡等等这些托马斯沃尔夫天使万故乡这些书的时候，包括福克纳写这个亚沙龙的时候，他们背后包括那个谁呢，包括这个奥康纳在美国南方，就是这个天主教徒啊，写得非常好，奥康纳。那么他们这一切，他们背后是什么呢？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背后的那种理念，对，没有一个人没有。无论是他什么理念，首先是他自己基于他对文学和对语言表达的一个理解。首先我可以这样说，那我信主了过后呢，我信主了过后，就是王一牧师就叫我要多写，说要多写，要让别人看到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写了，他原先他说你要多写对联啦，多写古诗啦，对，他知道这是我的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会写，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圣经不熟啊，对，圣经不熟， 嗯， 对，那没办法。但是五六年过后，那神也确实是恩待我，神他也确实是把这种负担放在我的身上，我已经写完了。已经编了《圣经圣女启蒙》，已经快编好了《三字经》，已经写了《圣经》66卷，就是每一卷写一个七绝，写一个七绝，正在写《圣经》的1189章，每一章写个七绝，这绝句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但是内容完全是《圣经》的啊！我发一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看 这个非常的宝贵。 啊，对，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哈，对，就是这是怎么样转变的哈，因为我的传，我千叶可能知道，就是我的长项是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的那种最基本的功夫，我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在这些方面还有比较深的钻研，比较深的钻研就是那个怎么讲呢啊，就是从那个我先把这个先发一首出来啊，给大家看一看。我就写以赛亚书66章也快要写完了，就是那我看啊，就是那个我发一首出来让大家。啊，我发一个。以赛亚书44章啊，44章的一首七绝啊，非常短。我跟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来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写。哦，就是以赛亚书44章，除他以外别无，就是无别神哈，无别神。你看那个是万虑千谋谋结成，不甘本分于超神，就是写整个这一章啊啊，离团无离造摇将啊，禽兽何能侠无人？对，这是完全的中国传统，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包括他的押韵，包括他的平水韵，就是最中国传统的。就是所以说我写的《声律启蒙》的这个圣经啊，我说如果说要用个广告的话，就是形式很中国，内容很圣经。对，那么事实上啊，各位，为什么我要干这件事情呢？有很多人很害怕说啊，用中国传统表达会不会扭曲圣经的原意 ？OK， 那当然，你有这种害怕这是好的，有这种警醒是好的，有这种就是。就是本质意义上讲对上帝的敬畏是好的，但是上帝又告诉我们说，你对圣经的那种尊敬程度，包括你对圣经的绝对无误那种完全的均衡，你有那种持守，你相信到一个地步，你根本都不怕读任何书籍，某种样讲可以这样说。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啊，就是你唯独圣经啊，你唯独高举圣经，独立的读啊，但是你不要唯独就只读圣经，为什么呢？你要进入这个世界，你要进入这个族群，你必须了解中国人， 对，所以说事实上我通过写圣经圣女启蒙，包括写这些啊，事实上有很多很懂中国文化的人就说，他说哎，你这个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但是你写这些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啊。我说这些词儿你都认得吧，他说都认得，但是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说那就要读圣经了。他说怎么弄圣经呢？我说你告诉我地址我就跟你邮过了，是吧？那就事实上就是可以跟那种不信的，就是又对中国文化看得比较高的，然后自以为读书很多的人传福音，就是这个是很好的。然后我写这个的时候，我首先使用的就是第一，绝对不因为不以词害意，什么意思呢？不因为要言辞漂亮而去伤害和歪曲福音，这是我的第一条，对不对？就是这是第一。第二，最大限度的使用圣经的原来的句子，对，原来的句子就是最大限度的去使用。第三，就是使人读了过后，比如说就像有一个人读了我这个，因为我发在我的一个微信圈过，他读了过后说离团无离造谣将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很简单嘛，离团当然不能造谣将嘛，只有谣将造离团嘛，是吧？就是去通过离团来造物品嘛。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就是因为人要反叛嘛，对吧？人爱反叛嘛，人不信上帝嘛，是吧？对，人觉得说自己要去指挥上帝嘛，是吧？我们这个世代不是很多人都认为要去指挥上帝吗？好，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大概就是已经写了以赛亚书快写完了，其他有些章节也快写完了，就是大概可能还要写两三年，大概把1189章把它写完。1189章我就叫重庆集，重庆就是意味着重生嘛，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老家属于重庆嘛，对不对？第三，重庆今天的名字，它原先叫恭州府，恭州恭。恭敬的恭啊，州府的州，恭州府，他1189年的时候改为重庆府，对，1189年改为重庆府，说他又是1189章啊，重庆籍，所以说我这个书名都已经写好了，就是写圣经的七绝，就是叫重庆籍，对，就是我是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我的知识。包括我的思想，包括我的文学写作，包括我其他读书和还有这些理念方面的更新。对，就是事实上就像我跟教写作课的时候，我说你写作有很多动机，是吧？你要有很多人是追求不朽，是吧？对，就像曹丕的点灯论文当中说的，文章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对吧？对，以为这样是可以不朽的，对吧？因为人有种死亡恐惧，特别需要一种就是那种不朽的冲动来进行平衡。 是， 所以说写作为什么有很多人把写作看得非常重，我不信之前非常想就是特别想当一个好作家好知识分子，对，那觉得是这样是可以不朽的。事实上当然你信神的过你知道这不可能不朽，对。那么这个怎么样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这追求不朽呢？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死亡恐惧，他必须要有一种不朽的追求来平衡死亡恐惧。但是死亡恐惧用这种就是不朽的追求是达不到的，是吧？我们都知道我们信神的国，我们知道说靠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胜过死亡，因为必须要靠耶稣基督。那死了你的毒钩在哪里，是吧？你的权势在哪里，是吧？你必须要看哥林多前书15章，是吧？对，你才明白当如何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说事实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确实不仅是心怀意念，包括你的日常行为，包括你的与人相处，包括你看待这个地上的瘟疫地震，对不对？你跟一般不信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对，是吧？哎，对，这个是这肯定。那当然你写的东西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背后一定有你自己被神就是掌握的，然后呢使你的生命和你使你的内在得到翻转的东西。那么这个意义上讲，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啊写东西，第一被更多的人阅读成为一种追求，第二十万加标题党是吧，对，就是但是你今天的写作，说实在的，你的写作能不能够荣耀神，第二能不能够造就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写作，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课。对，你不能仅仅因为十万加而去取一个特别给人感觉到、哦、特别下三滥的标题，那不能这样干，是吧？哪怕给你千万加你也不能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呢？那你说白了你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那你两千万加五千万加一亿加都补不过来，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写作也好，包括你很多东西，其实是你要求圣灵在这一方面引领你啊，然后使你特别的有翻转有更新，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做得到的。好，谢谢。 感谢主，非常的宝贵。对，南老师提到信仰进入一个文化处境的那个重要性哈，我想稍后呢我们还是会再来回过头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请冉老师聊一个，其实他刚才已经聊过了，就是稍微有点忧心的话题。 嗯， 就是我们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作家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者说有过教会学校的受教育的背景，像林语堂啦、冰心啦，包括叶圣陶、老舍他们，许地山他们等等啊， 嗯， 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其实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根本上很难体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载道的意识，那涉及基督信仰的表达就更加少得非常的可怜了。那我的意思是可能他们的文学水平技艺或许已经有了，但是道的成分却如此的稀缺哈。那刚才冉老师也提到说他身边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啊，就是作家的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做的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的好，对吧？所以我就想请冉老师来分析一下，具体一点一个问题吧。作为一位基督徒作家，你觉得需要哪些具体的特质才能成为一位基督徒作家？ 好，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写东西的话，你必须要首先荣耀神，就是你的写作在本质意义上讲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说你写的东西都十全十美是圣洁的，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但在我们有限的我们的这种城市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可能完美，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怀意念上帝特别的看重，上帝特别看重你的心怀意念，他知道你行不出来，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人，知道你不可能完全成圣，但是神很看重你的心怀意念，看重你的动机。本质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基督徒写作的动机可以这样说是第一位的。对，你我说了，就是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荣耀神造就人。对，那么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比如说像我不愿意举名字，一举出来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那我说实在的，他们写的东西和信主之前没有任何差异啊。那你们自己去想，你们如果说有特别的阅读比较广泛，你就知道我可能会说到哪些人，对不对？他们都非常有名，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对，但是我不愿意批评是遵循，就像我的牧师说，什么样的人你批评不得，对吧？就是你没为他祷告，同时你的批评的动机是吧，你批评他的目的是为了说你更属灵吗？ No， 那就不要去批评。 你批评他的目的是说啊，他做的不好吗？ No， 不要去批评。你批评他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使他能够在圣灵的引领下被翻转吗？好，那应该去，那应该去含着爱心说诚实的话。只有诚实是不够的，只有爱心是和稀泥的，只有诚实是可能尖刻的，对不对？只有诚实的话可能一个都不宽恕，对不对？但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太艰难了。我可以这样说，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我曾经跟我现在那些还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那些就是曾经的朋友们，现在也还是朋友啊，很多都是朋友，我就跟他说，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作为一个归正的基督徒，那比做一个尖锐的哪怕敢去坐牢的自由知识分子都要困难得多。对，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当然这也并不是反过来证明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你完全就没办法行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行的这一切都是靠圣灵的引领，确实是，对，靠我们自己我们确实不行。但是我说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归正的活在这个世上，一定是不容易的，一定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逼迫。对，一个人信了主过后觉得说啊，自己没受逼迫，那我可以这样讲，也许你没有受公共政治的逼迫，是不是？就是像我们教会这种，是不是？但是你会不会在其他的生活当中去面临逼迫呢？对吧？你会不会比如说喊你去一个广告公司工作，然后做一个假广告呢？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到处都是，我可以这样说啊，分别为政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反过来回应就是前传道说的，我曾经讲过一个啊，现在在网络上也能够查得到，就叫民国基督徒的信仰反思啊，反思，就是他刚才已经提到许地山呐、冰心呐、林语堂呐等等一大堆人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了很多人的赞扬，他们得了很多点赞，但是我放胆的说，他们在神那儿交战很难交，各位确实是。除非你不相信神，你觉得说啊，我就是要人的点赞，我就是要马上兑现，是吧？神的点赞是吧？神对我的那个保守要多久才能兑现啊？因为唯物主义的思路就是马上兑现就好了，是吧？马上写一篇文章，马上有人给你打赏，马上有人转发，马上有人点赞，哈，你觉得成功了，是吧？但是写了过后没人看，但是神很喜悦，你觉得这不够，是吧？这个意义上讲，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出现他们这种事情呢，本质意义上讲，也并不是说我们就比他们一定好，而是说圣灵确实是特别恩待我们这种，就是特别那种，怎么讲呢？比如像我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啊，非常悖逆的人，极其悖逆啊。对，我也今天没办法来时间来讲我的背景啊。对，就是那我觉得就是民国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首先的第一条啊，他的第一条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是他们没有做到罗马书一开始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16，是吧？对，就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你要知道啊，有些人就说，那我如果说我做到了不以福音为耻，圣灵会不会引领你呢？那我觉得完全会。嘿，关键是你相信你的信靠有多少，是吧？对，圣灵神对你的引领有多深，需要你信的有多深。有很多人说啊，我信主了过我现在很难写了，我写不出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挣扎，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你按照原来的路子写那是非常容易的，太容易太轻松了啊，太方便了，是吧？哎，以前喜欢你的人还照旧喜欢你，是不是？对，然后你马上就会兑现，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是吧？现实的、物质的、表扬的、掌声，对吧？都非常多。但是这个事情若是你被圣灵抓住了，圣灵就会责备你，对，就会责备你说 你信了神，信成这个样子，你写任何东西你都没想过你为了什么吗？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啊，就是我刚才说好，就是我说了，我不信神之前，我对林语堂对丁馨这一评价都不是，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不太低。但是我信神了过后，对他们评价比较低啊。对，这个真的是，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陶行知是吧？陶行知，我不信主之前，我研究教育，我特别喜欢他，我经常举他，在武汉大学去演讲的时候，提着一只鸡上去哈。怎么样说？怎么样教学生？怎么样让学生嗨？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但后来我信神了过后，我知道他也是个基督徒，但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使香港的一个基督徒考证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得了博士学位，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你发现没有？ 是， 就是这种意义上讲，包括他。包括张伯苓，包括梅贻琦，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有数的大教育家，这些全是基督徒，但这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没有标明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他们的好行为就归根儒家了。 OK， 你明白吗？你本来是你受了神的引领，你确实生命有改变，性格有改变，你对社会的看法都有改变，你变得更温文尔雅，你变得有节制，你接触了就是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圣灵酒果，对吧？但是你却不行出，你却不公开，让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地上的儒家。OK。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确实其实他的生命有改变，但他隐藏自己，他非常害怕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要知道，我就说了，我说你信主了过后，你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你的第一身份都是基督徒，否则的话你们怎么合一呢？如果你们的自我介绍第一位就是我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怎么合一？但是你的第一身份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最高统领我们的是那位独一真神，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依然在学陶行知、梅贻琦、张伯苓他们那一套。对，他们就是，我不是说你要走大街上啊去喊口号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隐藏。对，那么有人说啊，那是你要不隐藏的话，在中国要受到很多逼迫。那我告诉你，其实你看你要对神有信靠有多深刻，是吧？神对一个人的保守超越你的想象。是吧？对，是吧？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当然你看我以前争取民主自由坐过牢出来，我都还可以出书。我现在无论你写什么，新闻出版署就把你分别为圣了，是吧？对，就是他不管你写什么，一看染于非上圣，对吧？有很多书商不死心哈，就是用我的书换各种方式去弄都不行。那么我觉得，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事情，我不在乎，我不认为说我会缺什么。我知道，凡事只要神许可，对他可以干一切，是吧？对，那我对他有信心。是，然后有人就看我说这么多年，说你的生活怎么样呢？你是不是收入越来越少了呀？等等，哎呀，跟我操心的朋友非常多。那是，但是事实上神使我一无所缺。对，我觉得就是他实在是超越我的想象，他的能力，他的膀臂，那不是我们所能测度的。对，那这个意义上讲，我就觉得说写作也好，包括作家也好，包括知识分子也好，怎么真正的啊，就是完全，但关键你 你敢不敢这么祷告？就是你要求神说，神啊，求你破碎我，我要完全依靠你。对，你就要这样祷告，你不仅要这样祷告，你还这样行，对吧？你要求神是吧？就像刚才放的那个，让意象激动我，对不对？是吧？破碎我的自私心。那你敢不敢？你敢不敢这么去做？对，那我们都是小信的，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信我的信仰就多么的好，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敢出迈出了第一步，神就可以跟你带领你五步，带领五十步。对，关键是你敢不敢。对，那你觉得说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吧？现在这么困难，这么恼火。是吧，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看现在比如说像瘟疫啊，地震啊，那你要知道，是我们如果仅仅靠我们简直焦虑死了，对不对？那我有什么能力啊，是吧？所以我现在我非常同情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我知道他们艰难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在乎，我知道我不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啊，是吧？对，我知道我属于他的，事死事生都是他的人，对不对？那这个意义上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这确实是夺不去。对，那很多时候那种安稳啊，就是安安稳稳。你看我以前是一个爱表达自己的人，就是经常每天必须写很多贴啊。对，那现在很多天一句话都没有。对，为什么没有？是。并不是说没有表达欲望，而是说表达了过后谁喜不喜悦，那就摁住了我很多表达嘛。你不是想表达吗？谁说那个事不要随便去表达，没什么意思，是吧？对，那就是所以说你让我变得比原来就是那种安静简默，那就使我有更多的时候去默想，去依靠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OK， 好，请就回答。 好，谢谢冉老师啊。对，冉老师特别的回应这一点，其实最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可能内在的驱动力就是信仰啊，以荣耀神为目的的这一个动机，可能才是这一个最明确的路径，对吧？ 对， 好，非常的感恩。那我想再问一个现代处境性的问题哈，因为刚才冉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今天是一个互联网和新媒体盛行的年代，虽然外面的空间越来越闭塞，但是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即使在今天晚上端口面前的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有话语文字表达的机会，对吧？比如说公众号、博客、论坛、帖子等等等等。那我就会发现呢，许多基督徒呢，这些年间很感恩了，就是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在书写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信主见证、灵修笔记、一些信仰的思考，包括对一些时事的回应等等哈。首先呢，我觉得为此值得感恩，并且非常珍惜这些的表达，因为他们有勇气努力的去做这个信仰的思考，表达对信仰的这个对时代的回应非常的宝贵。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会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的书写和表达可能是不够成熟的，比如说呢，其实我们常常流于一种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我们会容易沦为一种思想肤浅但声调高昂的键盘侠。有的时候我们勇于表达但是懒于钻研，对吧？特别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第二个试探呢，我会觉得在一个网络世界里面，人是容易带着试探的，充满了浮躁，甚至有的时候是暴力，戾气，对吧？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虚假的虚荣感，蹭热点也好等等，言之无物也好。那么我想请冉老师就这个有一点的回应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希望冉老师可以面对这一个处境。 好的。 因为我觉得杨老师是一个过来人，对吧？我想请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分享你在这个历程当中，曾经的一点的心路的历程和挣扎，或者说面对这些试探，你是如何使自己的表达变得更符合圣经，或者更加谨慎、 嗯、 更加智慧、更加造就人的？ 好，谢谢亲爱的，非常好的问题啊。说实在的啊，就是这就是我的写作不像原来那么浮躁，不像原来那么急于表达，而且是那个就是特别的表达能够相对比较沉稳。对，我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就是乐意表达也敢于表达，是吧？就是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对，那就是是就像我以前说的，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是老师，出社会的政府。对，就是那种、就是典型的那种，就是谁是权威就反谁。对，就是典型的这种人。那么我现在不是这样哈，你看我可以这样说，我基本上很少批评就是我的有权柄的这些老师上级。对，就像我现在的我的单位的领导啊，都觉得我真是不可思议哈。对，觉得因为我很尊重他的权柄，我以前根本都不尊重他的权柄，我管你是谁，是吧？就不在乎，是吧？那确实是很不一样。这一点那当然也是神对我的引领。那我觉得说，凡是你无论是与警察打交道，跟门卫打交道，或者说你跟单位领导打交道，或者你跟任何一个人，你都知道说你是神的人。那这样一个随时你就知道说你当如何行，你行出来的目的不是要让别人看你勇敢，是吧？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人，从这种过来的人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从自己的血气去表达勇敢。但是感谢神，我确实这一点被神给摁住了。对，给摁住了，就是我基本上不这样去表达，基本上不这样去表达，凡事不照旧，那我就不说。那至少我的表达也许不够准确，但是我的动机一定是对的，就是可以，我的动机可以跟神交战，明白吧？我的表达可不可以跟神交战，那与我的能力有关，对吗？但是我的动机是不是可以跟神交战，那这人就很平安了，你发现没有？我就像我今天我跟你的对谈，是不是我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对吗？那我对这个错误耿耿于怀吗？我不耿耿于怀，我知道神在掌管，是吧？神知道我内心是想这么干的，但是我能力有限，他体恤我，他怜悯我，对吧？所以我不在这个事情上焦虑，对不对？说我有放松，有平安，有喜乐啊，有享受，对，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同样的就是你刚才说到写作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也尝试，你说实在的啊，比如说像过两天是中秋节啦，前不久是七夕节啦，是吧？我们其实我有意在节假日的时候写我的公众号，对。就是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看上去是在蹭热点，但是我的内心极其平安，因为我的写作不是为了去蹭热点，就是我的动机不是为了蹭热点。那为什么要在这个热点的时候去写呢？是因为热点当中要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从圣经来的，是吧？别人一看说，哎，这个还有点意思，是吧？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在传福音，你明白吧？就是你把所有的热点拱手让给那些没有信仰的，让他到处洪水泛滥，其实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说你的写作并不是你蹭不蹭热点，是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个才是，就像你去看弟兄姐妹，是吧？你去送钱送米好不好？好，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如果说我又去做了一件好事，哈哈，对，我又让张三看到我是一个好人，你当然这也不完全抵消你具体实在是帮助了人，对吗？ 是， 但是你这个跟神怎么交战呢？神说左手做的事不让右手知道，神说你难道去 做了好事荣耀我，你还不得满足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对于诡诈的人心来讲，因为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很多时候你自己都看不透自己。对，因为你自欺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写作写东西，你无论是写视频还是写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啊，尽量多的读圣经，每天读圣经，而且若有可能你要尽量就是归正的神学装备。就是这个的话，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两天我跟一个就是我跟他传福音信主的一个弟兄，我说我信主这六年来，我是非常感恩，我觉得说信神了就读神学，这真是上帝给我极大的恩典，不然我会偏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以我那种是吧那种狂野的心，是吧，那种不受规正的心，我不知道会说出多少得罪神也不造就人的话，对吧？对，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我是主张弟兄姐妹，你哪怕不是做全职的神学生或者说专职的神学生，你也应该尽量多的去读那种就是除了圣经以外啊，那种比如说具有大公使徒统序的这样一个解经的书籍啊，包括信仰告白啦，对，等等这一大堆。我觉得这个对自己装备起来，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其实使自己不受试探，你知道哪种话不能说，是吧？对，你就避免了去说。其实这个对自己是一个保护，对自己是一个保护，对吧？那我觉得当然写那种视频文章要处理的又符合圣经，又能够有洞见，又能够造就人，那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处境这件事情是比较难的，可以这样说，整个中国啊，到现在为止，你传福音就是从马里逊开始，已经也两百年了，两百多年了，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就需要那种，就是用汉语来表达，归正的神学教义，归正的神学的系列的书籍。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说是卡森写了。叫尼泊尔文化在师，文化观在师，对吧？那书非常好， 嗯， 但是你明白吗？他对处理中国文化，他依然是不足的，因为他只有面对西方文化，对吧？最能面对的是美国文化啊，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但是他对中国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他的实切性他降低了。我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不是说他不好，他好。但是你明白吧，我们现在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一方面他们不好好的去读圣经，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读圣经以外的中国的著作。对，就出现了两种，第一就是圣经也不读，世俗的也不读，什么都不读，然后还要天天想自己要有一种大能去传福音。那我当然圣灵如果圣灵说啊，你就什么不读，我还是使你有能力，那当然感谢赞美主，对不对？那事实上不可能啊，很多时候不可能，对不对？你不能求每个人都是这样被带领，对不对？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带领每个人，上帝使用每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上帝已经把我们的恩赐已经显现给我们了。那显然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显然上帝就是在这个领域对你有托付，对，是就是在这个领域需要你更新，就是在这个领域需要你来为神来兴起。这一点你不需要说啊，我要转变，我要完全的否定自己。上帝从来没有叫你完全的否定自己，叫你更新你，是吧？叫你更新，在他的圣灵的引领下更新你自己，是吧？ 是。 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要这样来去看待，才可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好。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么久了过后，传了一两百年，像比如说 用古体诗写，比如说写这种啊，写这种圣经经文的啊，都非常少。为什么呢？他很害怕，害怕写来歪曲。对，这是第一。第二，因为这两种，他必须要第一你要懂中国传统，而且还技术上要过关，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圣经你要熟。就我说的这个意思，要写这两种，要写这种东西啊，它就是需要两种都熟。而且第一最应该坚持的是圣经的无误无谬，对，第二才是你的处境，是吧？就是这一点你才可能把它处理好。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我未来的就是一个服事方向，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嘛，就是要跟很多不信主的中国人传福音，就对这个族群有负担。那么我对这个我称之为合唱语言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第一个发明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啊，合唱语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吧，它属于圣经的原语言，是吧？原语言，源头的源，原语言。然后比如说它翻译成汉语，翻译成韩语，翻译成日语，那就是这种叫目标语言。目标语言，原语言需不需要重视？需要重视，对吧？你多懂希腊文，多懂希伯来文，那些过经过脉的地方，你就不至于被带偏，对不对？然后目标语言就是翻译进来的，对吧？你的汉语。那么合唱语言是什么意思？合唱语言可能比目标语言要更加范围更窄一点。比如说我来你山东，你来服侍，对吧？我尽量最好要学会山东的土话，对不对？要山当地的，对不对？你看迪考文他们，郭显德他们，是不是他们哪个人不是这样干的，对不对？到你们山东来。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合唱语言非常重要。合唱语言就意味着说，你比如说你服务于中国这个族群，那你的汉语，所以我主张我们的神学生，我们的传道，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好好的学汉语，至少要同等的学，要同等的学。那么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比如说像英文也很重要，英文属于我称之为传播语言，传播型语言，强势传播语言。 是。 强势传播语言，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基督教在西方当中，尤其在英语当中传播很厉害，然后出现了很多那样一个什么呢，就是神学书籍，是不是？就是像我们读到的，比如说那个这个约翰欧文的呀，约翰富瑞姆的呀，对不对？加尔文的呀，对不对？约翰加尔文的等等。那么这很多都是英文的，是吧？你懂这个当然也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啊，首先你如果你长期委身在中国，我觉得汉语的重要性恐怕要前置，要前置。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危险，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作为中国人我还不懂汉语。但我可以这样讲，我放胆的这么讲，有很多人说的汉语没人爱听，并不是圣经，并不是福音没有大能，是因为它的组织、它的表达、它的逻辑、它的语言、它的比喻，它的用语不足以吸引人，它不足以跟人带来扎心的那种感受。那你要说目标语言、原语言，或者说强势语言，王一牧师的强吗？王一牧师并不那么强，对不对？但是王一牧师的目标语言和合唱语言是极其强劲的， 非常强， 对不对？非常强劲。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要否认你要去学英文、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像千里这么年轻那是应该学的，但是你也不要偏废，就是汉语。当然你们家是有传统，你这个姐姐汉语就比较好，是吧？ 那么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动机，另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处境，第三方面你要注意说你做这一切是要最大限度的去为福音征战。对，你不可以，你不一定喊这个为福音征战这个口号，但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别人就知道说你肯定是为这个来的。我现在朋友啊，我以前啊，就是一周大概不说六天，至少有五天都在外边嗨哈、啊，就是喝酒，对吧？天天醉酒。那我信神了，我不仅不醉酒，而且很少出去，很少出去。我的朋友喊我出去，吃饭啊、聊天啊，或者怎么样，我都不愿意出去。我确实对这个没兴趣，这个也是我自己都觉得是很惊讶神的大能。就是人是做不到的，你不然你要变成神经病啊，你靠你自己压抑自己是不是？对，那就是我本质意义上讲，我就觉得说，但是我朋友说啊，出来来，他知道要把我喊出，就说来来来来跟我们传福音，那我真就去，我真的，你叫我就传福音，我就感觉到舒服，就是感觉到心里面啊特别的那种甜美，就是。那种甘甜，那种感觉到赚了多少钱似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实在是，这当然是神给的， 不是人想改就改的、啊、那么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对你的这个回应、啊、我做一点这个回应、啊、对，好，谢谢。 好，谢谢杨老师的回应。其实、对杨老师的这个回应，其实这一段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哈、啊。我想试着再多聊一点，我想对这一段有点回应。 好， 我觉得福音确实是需要被听懂，并且需要有美感。那我就发现呢，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而言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困境，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写作和表达，甚至包括传道人的写作和表达，有的时候似乎很难跟这个公共领域世俗社会进行一个沟通和对话、不仅没法沟通，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在自我加强自我的体系，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包括传道人， 我们在表达在写作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太热衷于使用我们自己的行话，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术语、 嗯、 以至于呢我们严重的缺失了一个视角。什么视角呢？就福音其实用杨老师的话讲，那个合场语言的那个视角，进入一个文化的土壤，在一个文化的处境当中，在一个时代的处境当中，它是具体的鲜活的文学性的故事性的来表达这个福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视角的时候呢，在外人看来我们有点自说自话的感觉、就是自嗨嘛。 是的、是的，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点尬聊的感觉，对吧？ 嗯，是的 那最后就导致了一个状况，就是通常他们对我们的话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或者觉得枯燥乏味。 OK 因为可能是他压根就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对吧？ 是的、 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但是呢，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加一句、他不信刚硬、不信神。 哎呀，其实实在是作为一个牧者哈，还是对那些不信的人的那种、就是那种心态的变化呀，各方面、啊、还是。很有把握，你虽然年轻啊，但是很感恩，这也是神的恩典。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的对，其实啊，你与那些不信的人交往啊，就是我可以这样讲，你要时常可以进入他们的领域，对，进入他们的领域。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要出去传福音，对不对？但今天女王死了。对不对？显然这可能会变成一个话题，明白吗？ 嗯， 那你在去之前你叫做预备，说啊、我对英国的政体熟不熟悉，徐君治我熟不熟悉啊，这个1688年的这个光荣革命我熟不熟悉，对不对？ 这个查理这么三断头台的，克林威尔又是怎么回事，是吧？我要做些预备，是吧？你不能说等半天，他今天，你比如说对于传接受传福音的人啊，他首先是从非常世俗的那些开始。我可以这样说，最重要的是你的世俗知识，我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像他一样那么博学的人，但是你完全抓得住那样一个实质，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什么都懂，而是说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跟我刚才讲的嘛，女王就是英国为什么是这样的，神圣的就不能有权，有权的不能神圣啊，他一下就懂了。他儿子觉得说，哦，这个非常有兴趣啊，但是你这个怎么来的呢？我说这来自于圣经啊。 是他会追寻这个精神资源， 是他会追寻， 他会带着极大的兴趣追寻。 OK 事实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两天马上有这个中秋节了，是吧？你显然中秋节有亲人往来，有很多亲人是不信主的，你一定要预备，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是吧？你不能说，哦，我不是为友，我去就是了，是吧？我怕谁呢，是吧？我甚至读书比他还多。 No， 不能这样。对，就是任何时候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要学少年先锋队，时刻准备着，是吧？对，就是你要有这样的心态，圣灵就会引领你。圣灵非常看重你时刻准备着这个心态，你发现没有？所以你看，我可以这样讲，中共是非常懂，就是宗教领导的，它是一个宗教，明白吗？他们的组织是宗教，是吧？时刻准备着，奋斗终身呢，对吧？他们的末世论就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就是这样，是吧？对啊。所以说你看某种样讲哈，他所有的一切，他之所以那么有力量啊，他比其他有力量，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伪装嘛，伪装成一个宗教，总宗教，对吧？就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你必须在这个事情上预备。那么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几年过后，他传不动福音了。传不动福音不是说他不想传，也不是说他不舍己，而是说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社会了。对，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说，你不需要知道世界上的这一切，但是你可以应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疫情，对吧？就是我那个疫情我也疫情我也写了一首诗啊，就是其中有一句叫，就是我把它发上来啊，你看我怎么就是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啊，就是你要随时处于一个表达，你事实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看得比他还明白。疫情远比疫情多，对，就是奴役哈，奴役的役和疫情的役，是吧？对，我说了，现在不是疫情，不是瘟疫的疫，是奴役的役。对，这个我早一两个月前我就这么说了。而且我说他还止不住，对不对？你看现在今天网络上又有一个说啊，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他都要形成一个常态，全国各地要形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因为二十大在10月16号召开，这就这么非常简单，这个哪能那么看不懂啊？作为基督徒，属灵的人生参透万事，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他心头在想什么，就是完全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就是，但是你要跟不信的人往来，就像我啊，我曾经跟一个非常懂程度的啊，对，可以这样说，目前为止他研究程度是研究最好的啊，我一说出来你们就知道王迪啊，我为了有机会跟他聊天传福音。我把他所有研究成都的书籍全部读完了给我写了篇长达3万字的文章，然后中间 说他的好，也指出他的错，特别指出他对传教士的那些内容的错误。对 ，OK， 那么当然就成为朋友了，对吧？对，因为这是顶，就是可以这样说，用中文写作当中顶级的学者了，是吧？对，那你的对待方式就不会那么，是吧？你当然对一般的啊，他本来学问就不高，你犯不着花那么大的精力，但是并不表明说你不要认真。但是你对一个学问很高的，你要跟他传福音，那你当然要预备，那要预备很多，是吧？要读透他的东西。那就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事实上完全可以，因为每天早上啊，像我的话，我每天早上起来，大概两三个小时的圣经吧，就是每天写一首七绝，然后读两三个小时的圣经，那么就是解经书了，各种各样的。我原先读得快，现在读得慢，然后其他的时候我才有读世俗的书籍。那读世俗的书籍，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讲呢，是为了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最近要为刘沙河先生他的唐诗三百首的选讲跟他做最后的总教，那我就要读相关的，比如说新唐书旧唐书，我要重新的在有些章节上来阅读。对，那你肯定要去做这些事情，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未来传福音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事实上比如说像我啊，我很感恩他，比如说跟我有机会，我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的人，他很难跟我讲说我不懂中国文化，明白吗？对，他自己要掂量。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你非得要像预备到这样一个程度，而是说你若是上帝赐恩给你，你为什么不这样预备呢？对不对？因为我信神之前就花了很多精力在比如说特别中国传统当中的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韵律学，这是极其高难度的，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非常难学的，就是这种东西我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信了神过后，这对我帮助也很大。对，同时也看到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今天重读管锥篇啊，我在监狱里面读钱钟书的管锥篇，我最近读钱钟书的管锥篇，读到他的就是谈楚辞，他结果他谈楚辞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哈，他谈楚辞的时候他还谈到先知书，你看到没有？各位啊，要注意啊，为什么他谈到先知书呢？他进行类比，他谈到中国传统的巫师制度， 不好意思啊，中国传统的巫师制度和先知，这看上去表面是一样的哈，你发觉没有？看上去非常类似。对，而且他就很大胆的就把这两种来进行对比。那么未来我是这样，我不仅读他的，我也重读陈寅恪啊，非常有名的学者。我重读这些人的东西是为了就是写这些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信仰，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看重自己的信仰，而且他们也不谈自己的信仰，但是我就要专门来谈这些人的信仰，比如说谈扶持、谈陈独秀、谈周作人、谈鲁迅，他们的信仰问题在哪。对，那当然是去读他的作品，从作品当中来，而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说啊，随随便便说别人就会说啊，你就是一个键盘侠，你就是一个张嘴就来，那你就是你说白了你就知道说他，你要从他的作品当中把他的信仰状况给说明出来，然后在哪些地方影响了他的作品的深度。比如说鲁迅，我举个例子，鲁迅这个人的深度看上去很高，但是其实没有那么高。 OK， 他的高是他把其他人的人性看透了，但是他自己的人性他没看透，你明白吧？他是一个灯下黑，到死就是啊，一个都不宽容，说他对别人很刻薄，说其实他的深度没有想象的那么深，所以说很难诞生。托斯托耶夫斯基 是因为信仰不是托斯托洛夫斯基比鲁迅聪明， 是是， 他两个都有极高的智慧，但是信仰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对，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表达能力鲁迅一点都不弱，对汉语的那种敏锐程度，对中国传统，比如说他魏俊仪九余要的光写，包括中国小说史纲要，那写的真是极好极佳，小说也很有水平，很有水平。但是你要让我信主了过后评价他，把他评价的很高 ，no， 不好意思，那我觉得他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同样的，他的弟弟周作人也是一等一的高手，我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语境当中，而且他1919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圣书与中国文学》，他就非常赞赏圣经，而且赞赏那个时候刚印出的和合本圣经。那个时候那些写传统的写文言的，比如说像林清南啊，这些人都嘲笑他们写的是马太福音体，他说哎呦，这马太福音体非常美啊，非常美，比我们写的好得多。显然他这个人是极有眼光，确实那个时候鲁迅和周作人他们打标点符号都不会打， OK， 他们的现代汉语充满着夹生，就是他们吃的饭是夹生饭，那与当时的和合本相比水准那差得太远，明白吧？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和合本对现代中国汉语的贡献，那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我们那些不幸的人呢，当然没办法去荣耀你的马太福音体，对不对？那我们很多信的人也不在这个事情上，因为亏缺神的荣耀，哎，不去说出来，对不对？是吧？说你必须要去说出来，说这就是事实。我再说一个事实，我不是在说从只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评价，不是，我再说一个事实，对不对？当时很多人受圣经的影响，那更不用说像冰心啊，像林语堂啊，像许立山啊，像老舍，老舍在甘瓦寺的教堂那地方受洗的，对吧？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不信神，对。那你像就是根本都没不是基督徒的，就像比如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字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美？我告诉你，受圣经的影响，他读圣经，对，你看他的《湘行散记》，是不是？你看他的《编程》，你看他后来写《中国服饰史》，你看他写《堂堂逛逛》《花花草草》这些书的时候，你知道他背后的语言支撑，他当时的语言训练，他早年的知识来源在什么地方吗？事实上确实就是受这些影响。这个我们不要去，我们说白了就是要按照马太福音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二者，是不是？对，我们不要说啊，我们把谁都拉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神一无所缺，不缺谁来荣耀，神反倒是讨厌你做假见证，对不对？没有这回事不要去说，有了不怕说，对，没有这事不要说，有了不怕说，对，就你必须要这样去干，这样才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啊，就是要特别的就是注意啊。 OK， 这是我的回应啊。对， OK， 谢谢冉老师，非常的精彩。我甚至刚才突发奇想哈，如果冉老师你写一篇关于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跟鲁迅的对比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话题可以去对比的。 也许以后会啊， 因为我你一拿出这两个人来对比的时候，我发现这两个人表面上的相似度很高，但背后骨子里的东西的扎根的东西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那完全 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彩的， 完全不一样， 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话题。对， 你看鲁迅，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尤其我们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啊，你要很大程度上去处理这些不信神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你要对他有体恤，有理解之同情，对不对？你要对他有爱，这确实，但是你也不为他包庇， 是， 对，你必须要深刻的去领会他，让那些不信的人看了说 OK， 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对鲁迅的这个认知，我认为就是你的解释啊，有他的道理，我不一定完全 照单全收，但是我觉得你有道理，是不是？你是一个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人，就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去干，就是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关于鲁迅从信仰的角度真正去思考的，还是齐宏伟牧师他的博士论文啊、但是显然他读博士的时候还没有今天这种水准啊，就是没有就是还是没有达到那种太好的深度，但是那种角度是已经具备了的，已经具备了。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更新中国文化，要做一些工作，其实这就是工作，你就是要抓住那最厉害的那部分人去处理，是吧？对，因为一般人都是那样读鲁迅，钱理群、王夫人那样读鲁迅，孙玉那样读鲁迅，但是我们都不走这些鲁迅专家的路子，而我们的看法就是不一样。对，来，我们也是解析文本，我们也分析他的背景，我们也分析，比如说他的，比如说小时候受教育的背景，什么东西影响到他，是吧？我们也分析，对，实际上完全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就是放弃了这些东西。其实这种写作，我可以这样讲，你既可以荣耀神，也可以得罪人，这是非常好的。我开玩笑说了，你说白了哦，就是你的写作能够向神交账，这已经是超级棒了。那你还能因此得罪人，那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了，是不是？然后那同时你还因此挣了一笔钱，哎呦，那简直是意外之喜，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原先我们的写作，原先我的写作不信神之间的写作，就是第一名声，第二金钱，对，是吧？但我现在这些就靠后了，这并不是说我一点都不在乎，是吧？这一切实际上是神赐予的，神他悦纳你，他会激励有些人，他会关心你，对不对？那很正常啊。是啊，我们也像我的写作在公众号当中也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那种，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这难道就说我说了，我说你看我的那语言叫所有的赞赏都是恩典，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提醒我的弟兄姐妹，你给我打赏的时候，你也知道说你是从神来的爱，不是因为我个人，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要求神纪念你，对不对？因为你的爱在上帝那儿是大大的，对不对？上帝知道你付出了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我们都要把我们自己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我们的服事，还是我们的哪怕我们的金钱的使用，都要交托个神，对吧？ 感谢主。我想请冉老师，我还是想就着这个话题再聊一点哈。我想先做一点前设性的说明之后，先做一个现象的分析之后呢，我想请冉老师你从作家、从学者的角度给今天的同事写作、同事表达的，包括传道人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好吧？我先做一个现象的分析。那我会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很多的人呢，在写作和表达的时候，忽略了对心灵、对文化、对处境的这一个的切入，包括一些牧者啦，这个好毋庸讳言，有的时候讲章写作或者说讲台讲道的时候，可能神学性是够了啊，他的每一句话可能都符合正统的系统神学的正确结论。但是呢，我会发现太多的时候其实文学性是不够的，我不是说它文学不够，是文学性不够，以至于呢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在听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但是听起来却枯燥乏味、昏昏欲睡，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表达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其实是论文式的，而且是那种最枯燥的命题式的抽象的论点、论据、知识点式的方式表达。 而不像主耶稣的讲道有比喻，对吧？啊，主耶稣的讲道有对那个场景的回应，对吧？主耶稣的讲道有对心灵的那个当场的对话，对吧？有的时候也不像保罗的讲道那么的这个犀利的同时又带有极深的文学的修辞。那我会说呢，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太会使用比喻，不太会使用象征，甚至有些人不太会举例子。一件事可能完全没有具体的细节的表达。那我想这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太理性太抽象的问题。那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缺乏这一个背后的福音切入文化切入心灵切入生命的那种的思维模式。就说白一点，可能缺乏一点那个文学的诗人的心灵敏锐的气质。那这样就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台上既不够激情也不够有丰富的情感，甚至也缺乏诗一样的想象力。那甚至都缺乏幽默感，对吧？ 对，亲，这是个好问题。我最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哈，我讲的第一句就是创世纪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位，我都知道你们从教义上都可以懂这句话。首先我要问你们，它的文学意义是什么？这句话让你感觉到突不突然，突不突兀？这句话让你感觉到庄不庄严，伟不伟大？这句话感觉到根基稳不稳？这句话是结论还是开始？要这样去想这句话，而不是说这句话到底体现了上帝一个什么样的属性。我说那是神学课，我这个是写作课。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跟他举，我说这个首先就很突然。早年我不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圣经，我说这话这相当于跟自己定了一个大目标，我就要看他如何丢人现眼。对，就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看他怎么创造天地。那我以前我要想啊，你是不是像盘古一样去呢？是不是像女娲这样一样干呢？我读完下面了过后，我才知道说，他是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隔同其类，对不对？今天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六天，你发觉没有？他先给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对整个宇宙的奠基，你明白吗？这是奠基史，这是奠基史，而且本质意义上讲就是说。整个宇宙就是我这样奠定的，就是我造的。那下面我告诉你我怎么造的，我如何造的啊？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慢慢给你道来。你发现他先给了结论，然后慢慢再来证明。哎，这个就是，所以说你分析这个的时候，我不是在分析神学教义，我是分析你怎么处理这个语言。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顺便跟他讲，我说写诗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这样写，因为诗歌需要先声夺人。 是， 对，需要先声夺人，需要抢眼，是不是需要抢眼？我说我马上就要背那个王维的风景嚼功名将军列位臣，草枯燕急学尽马蹄金，黄过清风似黄不过新风似黄归细柳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我说按照散文来讲，他应该说将军列位臣，风景叫功名，对不对？这样才符合散文的逻辑秩序。但是诗歌的逻辑秩序，他首先说风景叫功名，就是那个风很厉害，然后拉的弓拉得很满，拉得很硬，看上去是一场大决战，是吧？哦，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决战呢？原来是将军在渭城打猎。对，然后同样的，你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他一开始就跟你来了，下面你来看，哦，有晚上，有早晨，隔从其类，需要发生青草，是吧？要结种子的菜蔬，是吧？一一跟你道来，完全娓娓道来，长长如流水。 好，读着这样的语言，你不觉得舒服吗？不觉得享受吗？不觉得美吗？对不对？而且你觉得说啊，你这个证明简直是棒极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读圣经有很多种读法，千万不要放弃文学的一种读法。文学的读法是更加的知道你那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是开口向你说话的上帝，第三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上帝，是第四是你的天父，跟你有 person 的关系，就是位格性的关系的。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神，他是跟你有生命之交的神。他告诉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就读得就是生机勃勃，趣味盎然。 是， 你就觉得说读得非常舒服。现在我读立位记都读得简直是啊，都读出很多的文学味道出来，觉得说哦，很享受，太舒服。对，我早年不信的时候读立位记，我一读这个，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就是完全没有。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第一，我们首先要从神学上去读，了解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对不对？第二，说我读了用了其他的方法以后，从文学上去怎么读，对不对？是，这你可以有很多种读法。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如果你是个历史地理研究专家，如果我要跟比如说做历史地理的，比如说像上海复旦大学的郭建雄啊、周整和啦，是吧？这些历史地理专家，是吧？如果跟他们有聊天的话，那就跟他们一起聊圣经地理啊，是不是？那圣经地理他怎么描述的？他为什么描述这个？对不对？他怎么描述？比如说大卫打哥利亚的那个鼓，是不是？他怎么描述波金？他怎么描述吉金？是不是？他怎么描述这个什么？就是以林旷野等等，是吧？他做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文学表演，也不仅仅是为了用比喻，他是为了救赎。所以他有些时候他的服务目的不一样，但是你发觉没有，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保罗他的罗马书，那真是雄辩滔滔，伟论滔滔，那简直如大江大海，但是又让你感觉不到任何漏洞。他常常说断乎不可，断乎不是，他先挑起你说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是断乎不是。对，然后同样的，你比如说你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你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比希区柯克的 surprise 咸宁记要厉害太多了，对不对？是吧？但是你如果只停留在，你就会只写得出克尔凯格尔的恐惧与战栗，你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但是你明白吗？你了解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明白上帝的整个的救恩，上帝耶和华以勒，他要预备自己的儿子，他预备一头小羊，他不是要让你去献。说白了，本质意义上讲，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只停留在说哎呀这个令人震惊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要去献孩子，我内心里面简直是感觉到七上八下，七零八落，是吧？对，然后就感觉到没有抓了，我其实也非常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啊，像克尔凯格尔这样的人非常有水准，但是你看他停留到这个地方，他只能写出那种存在主义的东西。存在主义的东西其实本质意义上讲就是高举人啊。对，他后来影响比如说卡夫卡，影响萨特，影响加缪。比如说加缪的著名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弗，是吧？西西弗就是对，把他推岩石上去，推上去又拱下来，推上去又拱下来，推上去又拱下来。你发觉没有，不信神的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他充满自嗨，一方面他感觉到绝望，另一方面在绝望当中自嗨，说你看我虽然知道他要拱下来，但我还是要推上去，知道他拱下来我还是要推上去，我人生就是这样。这就是存在主义。但是你作为一个信神了的人，你知道药方，你的病你是看到了，但是你开的药方依然是开的存在主义的药方，这就不对。同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也是如此， 你要换几副眼镜去看，是吧？你要从神学，你要从教义，你要从历史，对，你要从地理，你从文学的这些角度来去读的话，你就会得着那种丰富的那种享受，也使你灵里面得着喜乐，那上帝也会引领你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啊，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主。是的， 嗯， 因为信仰太丰富了，福音太丰富了，它其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都能够在其中来发光。然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只允许它在某一个领域发光，其实是把它给缩小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杨老师这点分享非常的精彩，至少帮助我们打开这样一个视野啊。我们不一定现在做的多么的多么的精通，或者做的多么好，至少我们有了这个视野之后呢，我们开始发现这个福音的美感。我觉得福音的美感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强压自己要相信的过程，而是被神的荣耀深深的吸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呢是被降服，内心服服敬拜的一个过程。因为敬拜是出于美感嘛，出于崇高神圣的一个内心的降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非常的精彩啊，特别的感谢杨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啊，感谢主。其实呢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对吧？啊，我们的时间这个虽然我们聊的话题太少，以至于呢我们还有好多值得聊的，但是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想最后有五分钟的时间我留给今天来听讲座的慕道朋友和弟兄姊妹，好不好？我想请你们来，你可以打开你的音频来问问题，对，直接打开来麦来问。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问问题，可以请冉老师尽量用两三句话来回应他，也好给其他留问题的问题者有机会问。 谢谢谢谢谢谢。 嗯，感谢主，再一次谢谢冉老师，求主纪念他的辛劳。好，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你愿意问问题，就请你打开你的麦来问。 麦，对。